在马太福音的六章十节，耶稣教门徒怎样向上帝祷告，所以可能这也是你熟悉有听过的主祷文。他在教门徒祷告的时候，在六章十节他说了这句话，愿你的王国来临。既然耶稣在当时教他的门徒祈求愿上帝的王国来临，很明显的在当时上帝的王国还没有来临，所以才需要祈求上帝的王国来临，不是吗？所以当上帝的王国来临，他会达到什么呢？最终他会使整个地球恢复乐园般的面貌。那上帝的王国来临的时候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看看他在建立上帝王国建立的时候他是处于怎样的情况。请和我一起翻到诗篇的110篇第一和第二节。诗篇的110篇第一节读到，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直到我使你的仇敌成了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从锡安伸出你的能力之杖，他说，你要到仇敌当中征服他们。所以这帮助我明白，在耶稣基督就是这王国的君王，他开始登基的时候会有仇敌存在，在仇敌当中意味着这王国建立的时候不是在乐园的时候建立，而是在还有仇敌的时候，人间的政府仍然掌权的时候，这王国就建立了。有没有一个确切的年份呢？有的，就是1914年。请翻到启示录的12章第10和12节。启示录的12章第10节说，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们上帝的救恩、力量、王国，还有他所立的基督的权柄，现在都实现了。因为那指控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他昼夜在我们上帝面前指控我们的弟兄。还有第十二节，所以天和住在天上的，你们都欢心吧，可是地和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时候无多，就大为愤怒，下到你们那里了。所以第十节帮助我明白什么呢？上帝的王国建立的时候，基督得到这个王权的时候，他说到会有一件事情发生，会有这其中一个人被摔下去啊，不是人啊，是魔鬼，他被摔下去。所以十二节我们看到他的身份，然后他摔下去的时候这情况怎样呢？他说地和海有祸了。所以1914年很吻合，我们知道发生第一世界大战，地真的有祸了。但当然这两节经文不足以帮助我们了解1914年，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不是吗？所以我们在圣经的预言的应验以及年代的计算，它其实都指向1914年。但今天这个演讲我们不会谈讲算1914年，所以如果你想进一步的去知道这1914年是怎么算的，我们有这本书辨明圣经的真理，在215页到218页你可以知道怎样算到1914年，以及列国的既定时期满了。然后在这本书的88页到92页他也会谈到基督临在的各种末日的真相。当然在启示录六章他有谈到四个启示，这也是谈到这末日的真相以及上帝王国建立的这时期，帮助明白。所以在我们的守望台公众版第三期你可以看到这四个启示分别代表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鼓励你可以查考这些资料，但如果你还没有这本书，或者没有人跟你一起讨论，何不请在座的其中一位耶和华见证人，你可以向他询问。 那我们这演讲要谈的是什么呢？我们主要谈的是上帝的王国现正成就的事。因为既然从1914年上帝的王国建立了，至今超过100年了，超过100年的王国应该可以成就很多事，不是吗？这个演讲主要会谈四方面上帝王国所成就的事。第一方面，请和我一起翻到箴言的14章28节。箴言的14章28节读到：人民众多，君王有光彩；人口稀少，大臣就没落。是的，相信我们都同意，一个实际的王国一定要有人民的，不是吗？而且人民像经文说的众多，君王有光彩，所以这就是第一件上帝王国所成就的事。他已经召集了超过820万个忠贞臣民，这数目其实比一些国家的人口还要多，例如新加坡。所以我们知道，的确这王国的臣民有很多，他们虽然分布在240个国家和地区，但是他们都热心地支持上帝的王国，都有同样的目标目的去为这王国服务。例如在上一个工作年度，他们就自愿用了超过19亿小时去宣扬王国好消息。什么叫19亿小时呢？如果我们把它换成一个人的单位，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每天去传道24小时，不吃不喝不睡觉，一直的传道，要达到19亿个小时，他需要传22万年。所以我们看到，单凭一个人一个家庭是没有能力可以达到这样的成就，但上帝的王国达到了。他召集这些忠贞的臣民，他们忠贞的愿意的付出这么多时间宣扬王国的好消息。第二方面，上帝王国所成就的事，就是跟很多政府类似，它会有一个律法，因为每个政府都需要一个律法，对吗？它才不会混乱。所以上帝的王国的律法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这本书里，圣经，上帝的话语，在里面你就可以找到上帝王国的律法了。他给他的臣民的这个律法非常的独一无二，非常的杰出，没有其他政府的律法可以跟圣经上帝的王国所给的律法相比。我们举一个例子，请看约翰福音的13章34和35节。约翰福音的13章34节、35节读到：我给你们一条新诫命，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要是彼此相爱，所有人就因此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是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律法是彼此相爱的，但上帝的王国他给的律法是彼此相爱，多么的杰出，不是吗？因为彼此相爱，很多人他可以避免很多伤害人的事，很多不必要的律法也因为这个彼此相爱的律法而使到这些伤害人的事不会存在，这些罪案也不会发生。所以这是一个多么杰出的律法，不是吗？所以这个律法也使到它成为一个原则，基督把这个律法教导基督徒为一个原则，使到在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个原则都可以运用。所以这就是上帝王国的律法杰出的地方。所以身为基督徒的我们遵守圣经上帝王国的律法，但同时我们也是守我们当地所处于的国家的律法。所以这使到耶和华见证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奉公守法的，他们需要守两个律法，不是吗？ 可是如果有抵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择更高的律法，就是圣经。基督徒在不违背圣经原则的情况下，会完全的配合政府的律法。但如果在有对立的情况下，我们当然选择权威较高的律法，就是上帝的臣民会选择他的王国的律法，圣经。所以不止耶和华见证人的这个行为，我们自己知道，在外界很多人士甚至政府官员也留意到耶和华见证人这奉公守法的行为，所以他们给予很多称赞。我们举一些例子，例如在意大利的《时代报》，他说，在同事眼中，耶和华见证人是诚实可靠的，只是他们有时坚持信仰到了执着的地步，不过他们道德正直，实在令人钦佩。阿根廷的《先驱报》说，多年来耶和华见证人确实勤劳认真，朴素节俭，是敬畏上帝的好公民。还有俄国学者谢尔盖伊万年科说，耶和华见证人以事事都奉公守法而闻名于世，纳税时就更一丝不苟。所以外界都知道耶和华见证人非常奉公守法，但其实上帝的王国成就的是这律法，成文的律法不是最杰出的部分。要杰出的，要成功的，不是要有律法，不只要有律法，而是还要去执行这个律法，不是吗？所以你可能看新闻，你可能看到一些国家处于这个政治暴乱的情况，发生什么事呢？人家纵火、抢劫、打抢、杀人，没有人制裁他。所以对我们来说，看了一些人觉得这个是没有政府的，因为有律法，但没有人去执行这个律法。所以一个政府的存在，他应该会去执行这律法。所以上帝的王国有没有执行上帝的成文律法呢？有的，上帝的王国就有执行。他在如果一个人蓄意违反上帝的律法又不肯悔改的话，上帝的王国会采取行动，通过会众，这个人会被开除。这是为了使到会众保持洁净，也使到会众安宁。所以这不是让我们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很欣慰上帝的会众有这个被开除的安排吗？这其实是在表明上帝的王国是存在的，在执行着上帝的律法。好，第三部分，上帝的王国所成就的是，所以每个政府当他稳固的时候，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都会专注在发展一个部分，那就是教育。他会希望有一个完整的教育制度，而上帝的王国就提供了这完整的教育制度。在以赛亚的48章第17节，以赛亚书的48章17节读到，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说，我耶和华是你的上帝，教导你，使你得益处，指引你走当行的路。但愿你留意我的诫命，这样你的平安就多如河水，你的义行就浩如海浪。是的，耶和华说他会教导他的子民，他会使他们得益，告诉他们该走的路，他会提供教育。所以耶和华怎样教导他的子民呢？怎样教导我们呢？通过圣经和圣经书刊。所以我们刚刚过的周日的这个聚会，你还记得没有谈到圣经书刊、书籍以及杂志？我们谈到警醒杂志，有谈到守望台杂志等等。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杂志帮助很多人认识基本的圣经真理，甚至一些书刊，我们有的想辨明圣经真理，也是帮助人家认识基本的圣经真理，使到他们可以得到教育，使到他们知道上帝的要求是什么。所以这项教育帮助了很多人，使人得益。 但他杰出的地方在哪里呢？他可以成就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成就的教育的程度。例如，你有没有看过或听过哪一个家庭，这个家主会叫他的家人们全部在一起，来，大家坐下来。今天我们有要讨论一件事情，就是他就拿出来交通律法，我们要看我们可以怎样更好的守交通律法，以一个家庭而言，然后讨论了可能一个小时，然后下个星期我们再回来讨论，我们要讨论可能政府不要我们用塑胶袋，我们可以怎样更环保，更支持政府。另外一个星期又回来，每个星期的讨论这个国家的律法，看可以怎样的更好的执行。你有看过这样的家庭吗？不止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都这样做，上帝的王国就可以成就这件事。它可以使到家族，使家庭起来聚集在一起，然后一起讨论圣经上帝王国的律法，怎样我们可以运用出来。每个星期这样的讨论，它不是达到了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所可以达到的吗？这样自动自发的教育制度，只有上帝的王国才可以成就得到，不是吗？所以我们看到它不只是让我们自行的看圣经，它提供聚会等等，它还提供很多训练班培训我们，教导我们，提供一流的这训练班来给我们，而且不收费的，所以使到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得到训练。有哪一些训练班呢？例如有识字班，识字班的目的是教人学会写和读，能够阅读圣经，也能够教人圣经的真理。他也有传道训练班，可能这是你参加的一个训练班。传道训练班是培养传道员更有效的传道教人。还有外语学习班，这特别是教导传道员用外语传讲好消息。王国聚会所建筑工程，这不是一个学习班，但是参与王国建筑工程的志愿人员可以在不同的技能上得到教导跟受到协助，使他们也可以练习到学会到一门技术。先驱训练班，目的就是要培训先驱彻底完成传道职务。还有伯特利新成员训练班，使伯特利新成员能好好从事伯特利的事务。王国职务训练班，目的是培训长老和助理仆人负起组织和督导会众的职责。中央长老团也每隔几年会举办一次。会众长老训练班，目的是使长老能负起照料会众的职责。还有区域监督和分区监督及妻子训练班，目的是使区域监督，没有区域监督了，我们就分区监督了，使分区监督更有效地为会众服务，并在讲话和教导上辛劳工作，好好地牧养上帝的羊。王国传福音者训练班，为传道员提供专门的训练班，使他们能为耶和华的组织做出更大的服务。毕业生大多数会委派到本国的有需要的地区服务。还有守望台激励学校以及分部委员会及妻子训练班等等，所以很多训练班，不是吗？但可能有很多我们也没有机会参加过，所以但只要我们努力符合这些条件，我们也可以得到这些训练班的帮助。但至少你有得到这里的其中一些训练班的帮助，不是吗？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训练班的培训都不收费的，但是是世界一流的培训，它培训我们，给我们这完善的教育，所以使到我们可以装备齐全。所以当然耶和华不只是教导他的子民，他也教导其他想认识他的，可能没有决定要不要成为他的子民，但只是想认识他的。耶和华也通过这样的教育安排，例如圣经研究的讨论、续访等等，去教育那些想要认识他的。书刊也提供了超过750个语言的版本， 使到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母语明白跟得到这教育，他们可以决定要不要侍奉耶和华。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耶和华提供给人的教育是多么的完善。所以我们谈了三方面了，第四方面，这上帝的王国成就的还有什么事呢？请看以赛亚书的32章第一和第二节。以赛亚书的32章第一节读到：看啊，必有一王掌权，伸张正义，又有众领袖治国，主持公正。各领袖有如必风之所和必暴雨之处，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又像大磐石的影子在久旱疲乏之地。所以这里说的领袖好像避风之所避暴雨之处，指的是谁呢？指的就是会众的长老。所以这就是第四样上帝王国所成就的事，他委任一些人担任王国在地上的代表，去照顾和照料他的王国的子民。所以长老就是负起了这个职责，在会众当中好像有如避风之处避暴雨之处，所以有需要帮助的时候，长老也会给予协助。所以这使到我们很安慰，我们可以去找长老，如果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会担心他们会说我没有空，请你不要来吵我，因为我们很有信心他们一定不管多忙都会给予我们这个时间的，因为这是上帝他们代表上帝这样执行来保护我们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安排，因为在不同的国家，不管你是处于什么国家，你可能有面对到不同的难题。所以有些人遇到的难题是他需要找政府来解决，所以有些难题不是一个信这样就解决了，他需要倾诉，他需要倾诉的地方，他需要解释，好像他的情况可能不同。所以一些国家可能有些安排，你可以见议员，你可以见一些政府的代表，你可以跟他谈。但上帝的王国的安排呢，你也可以去见长老，但你不去呢，长老也会来找你。所以你有没有看过政府官员，你不去找他，他来找你的。诶，为什么你屋子这样你还不来，他来找你，我们很少看到，不是吗？但上帝的王国的长老会是这样，他会做牧羊探访，他知道你处于困难的阶段，他知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会上门来找你，不收费的当然、yeah. 所以这些我们看到都是上帝王国所成就的事，远远超越人类的任何一个政府所可以达到的。所以让我们肯定上帝的王国已经建立了。所以我们学了这四方面，当然不止四方面，上帝王国所成就的事目的是什么呢？他帮助我们建立对王国的信心。所以我们讨论这四方面其实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怎么做呢？请看看诗篇的77篇第12节。诗篇的77篇12节读到：我要沉思你所做的一切，细想你的种种事迹。我们今天讨论的只是四方面而已，所以要鼓励我们沉思所有一切耶和华所做的，他的王国所成就的事，鼓励我们细想。所以我们花时间阅读圣经，沉思读圣经书刊，沉思细想，这可以帮助我们强化我们对上帝王国的信心，它可以激励我们继续努力的执行上帝王国的工作，就是传道教人。我们会很有信心，我们所执行的这传道工作是有上帝的王国在背后支撑着，是有天使作为我们的后盾，甚至在前方为我们开路。所以这传道工作也是帮助人认识耶和华的一个方法。 自古至今，人曾为了不完美的政府而愿意做出不少牺牲，甚至牺牲生命。但到头来，很多时候这些政府都令人大失所望。我们可以向你保证，上帝的王国截然不同，他永远不会令你失望的。你把你一切的努力，你的时间都投入在上帝的王国当中，他是不会令你失望，甚至今天你就可以得到益处了。在今天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益处呢？我们可以亲近耶和华上帝，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普世弟兄的团体，亲如家人一样的这团体的爱和扶持。当然在不久，上帝的王国必定实现上帝的一切应许，使众生所盼望的美好前景都会一一实现。